你这是做的什么事？孩子活着，你为他进食哀哭，孩子死了，你反而起来吃饭。他答说，孩子活着，我进食悲哭，因为我想，也许上主会可怜我，使孩子生存，有谁知道？如今他死了，我为什么还要进食？难道我能叫回他来？是我要到他那里去，他不会回到我这里来了。事后，大卫安慰了妻子巴特舍巴，再走近他，与他同寝。他又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撒罗满。上主也喜爱他，派了先知纳坛去，代替上主给他起了个别号叫耶迪迪亚。那时约阿布正攻打阿门子民的喇巴，占据了水城。约阿布就派使者到达卫那里说，攻打喇巴已占了水城，如今你快调集其余的军队来围攻，占领这座城市，免得我攻下了，人拿我的名字做成名。达卫遂召集了所有的军队，开到喇巴，攻取了那城。达卫从米尔公神的头上取下他那重一塔冷通的金冠来，上面嵌有一块宝石。达卫将这宝石戴在自己头上，并由城中运走了大批胜利品。至于城内的居民，达卫将他们带走，叫他们拉锯、操斧、劈石、做砖。达卫对待阿门子民所有的城市都是如此，然后率领自己的军队回了耶路撒冷。